Good morning，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前两天呢，我们跟大家来盘点了最近的一些新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盘点2018年度的那些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些综艺节目了哈。 嗯，那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盘点哈，比如每周他们更新了新的剧集，我跟郭鹏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来帮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有哪些歌非常的好听，包括有的时候也会身体力行的去跳一些舞。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综艺也是这个整个上半年呢最火的一档综艺了，它的名字叫做创造101。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想知道它有多火，可以发送一下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能够看到我和静瑜出道的小视频啊。 嗯，那不管你是否关注过创造101呢，相信你的朋友圈一定被这些小姐姐的名字刷屏过。那么今天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听听这档综艺大热的同名主题曲创造101。 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Ask for money and get advice, ask for advice, get money twice. I'm from the dirty but that Chico nice, y'all call it a moment I call it life. One day while the light is glowing, I'll be in my castle golden. But until the gates are open,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Oh,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Oh, I just wanna Christina Aguilera. Oye, mamita, dale de la rosa hasta arriba. From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okyo, long way from them hallways. Filled with O's and O's, day counting always. Real fat all day. Now baby we can party, oh baby we can party. She read books, especially about red rooms and tie-ups. I got her hooked, 'cause she see me in a suit with a red tie tied up. Think that it's nice to meet you, but time is money. Only difference is I own it. Now let's stop time and enjoy this moment. One day while my light is low, I'll be in my castle golden. But until the gates are open,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Oh,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Oh, I just wanna feel this moment. For the moment, make sense, don't it? Now make dollars, I mean billions. I'm a genius, I mean brilliance. The streets is what schooled them and made them slicker than Slick Rick the ruler. I've lost a lot and learned a lot, but I'm still undefeated like Shooter. I'm far from cheap, I break down companies with all my peeps. Baby, we can travel the world and I can give you and all you can see. Time is money, only difference is I own it. Like a stopwatch, let's stop time and enjoy this moment, darling. One day, while my light is glowing,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所以如果你关注到这档节目的话，你会分辨出我和静宇谁是 C 位了吗？ 哎，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收到小视频应该就很清楚的知道谁到底是 C 位了。 当时呢这档节目刚播出火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是这么说我的，说郭鹏就俩人你还永远抢不到 C 位，你说你怎么办啊？ 但确实这个 C 位这个词是根据创造101的这个大火被大家所熟知了。所以李宇春在参与这一次创造101总决选的时候也爆出了一个金句哈，这个夏天大家最关注两个 C， 一个是 C 罗，一个是 C 位。 对，毕竟当年春春也是 C 位出道，所以对这个词理解应该有它一些独特的一些理解哈。 除了 C 位之外呢，像 Pick 还有小姐姐啊，这些也都成为了网络的流行词，所以人气选手们也是占据了各大公众号还有微博热点话题榜的前列。 当然说到创造101的时候呢，我在想哈，整个的这部活动当中，你觉得哪首歌曲给你的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还挺喜欢子宁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场公演的时候穿的衣服特别的漂亮，就整个舞台的效果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特别梦幻的，就是每个女孩都应该有的公主梦。 美轮美奂的感觉。 对，所以我说到这首歌曲就是摩天轮的眼泪。 你跟我的选择完全一样哎，因为当我想到创造101整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会发现时过境迁之后这首歌曲还是会留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一首摩天轮的眼泪。 悲伤的起飞，纠结在失去的昨天，他学着改变，懂得原谅这个世界，等时间慢慢抚平一切。 其他选秀节目依靠专业评审的方法不一样的，创造101的这档节目一开始就打出了全民创造人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当时好像每个人都说我们自己也是创造人哈。 嗯，全民创始人完全由粉丝的点赞数来决定选手的去留，所以让粉丝的作用被空前的放大了。那么每周需要公布一次排名，粉丝之间的较量也非常的白热化，因为为了让自己的 idol 可以高位出道， 嗯， 所以要不遗余力的集资去买卡、投票、刷排名、转发、拉票等等等等。 对，所以呢你会发现爱他就给他花钱的这样一个理念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是深入人心。所以呢当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幕落下之后，你会发现其他的还是女粉比较多一点，但是杨超越这个名字我觉得基本就是男粉的保证了啊。 嗯，特别是在他们已经成团之后哈，这个第一二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时要宣布退团，所以大家就开始各种转发杨超越锦鲤，就是说即使滑雪也可以第三名的成绩出道，然后一二名还退学了。 对，所以呢你说他的人生呢是不是迎来了一个巅峰，但是我觉得真正巅峰呢是他后来演唱的这一首卡路里当中的那一声。其实那一声我觉得四声都归得不太到位，但是很多人就说奶声奶气的超好听哈。 燃烧我的卡路里来自已经成团的火箭少女101。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完整蜜，我要变成了日历，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滴着一口气，为了穿上

飞到母亲的疆界，打开了新视野，从云朵俯瞰世界，有一种朦胧的美。一边华丽探险，一边空中约会，需要你的爱给我更完美的航线。 爱你就来，可是我有我世界。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我发现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会唤醒我今年当中的一些青春记忆。虽然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每次说到一个综艺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两天在看综艺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哈。 也是我们今年和大家一起来追综艺的一些回忆啊。因为每周他们更新了之后，我们就会把档期节目当中的一些热门的歌曲，包括热点的一些话题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创造101》之前呢，其实当时有档节目，大家是非常关注的，而且呢这档节目呢会让大家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我说的对，就是那一档这就是街舞。 因为这真的是一档太独特的节目了，就独特到真的可以让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因为它打破了很多我们曾经对于综艺节目运作的认识，甚至是刻板的印象。 嗯，我们知道呢，很多综艺节目在设计剧情或者是刻意制造矛盾冲突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但你会发现这就是街舞当中的这群个性非常张扬的舞者却是出乎意料的其乐融融，非常的 peace。 对，还有很多的综艺在不断的强化流量明星的戏份，但是这就是街舞却把主角的重担放心的交付给了各位无名的舞者们。但是因为他们都像一家人一样非常快乐的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其实四位导师在最后也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的，当然你会发现很少有档综艺当你热爱的选手一个个淘汰的时候，你仍然能够坚定的追下去。所以呢，这一次这就是街舞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们很多人对街舞这种文化呢有了重新的认识。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对那首背景音乐式的主题单曲应该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高能少年团带来的《骄傲的少年》。 流过了眼泪，为了 的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啦啦啦，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燃烧吧，骄傲的热血，胜利的歌我要再唱。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无人喝彩依然在期待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新的起点，新的世界就在眼前。 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为了梦想疯狂，这一次又怎样？ 啦啦啦，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坚强地面对生命的真相，成功和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接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 啦啦啦，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直到他。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英文单曲呢，是舞者 Dancer 在 battle 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的一首单曲。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街舞传到中国之后呢，你会发现到90年代街舞才慢慢在各个城市角落当中来开始普及。而相对于日韩欧美，我们的街舞文化呢显然是落后了很多。但是在这个春天，这就是街舞是全面的引领了街舞文化的再次火爆哈。 这就是街舞邀请了4位导师，有自称亚洲舞王哈，确实舞技也了得的罗志祥，那还有一开始就开创了韩流文化先锋的韩庚，也是当时的舞技非常的能打的。 对， 包括也像非常热爱街舞的少年易烊千玺，以及在这档节目当中更多的充当舞蹈搞笑担当的黄子韬。 黄子韬呢，在这档节目之后呢，也会收获了很多很多赞许，因为人们觉得他在真人秀节目当中真的是展示出了真实而不做作的这样一种个性的品质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志祥早期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也在 battle 大战当中呢被反复上演过，来自于罗志祥的《精武门》。 其实静宇，我在想到这档节目的时候，我每次总能够想到他们在最终那个车轮大战当中已经精疲力竭，但是两个人还是要拼尽全身的全力去跳舞的样子啊。 是，而且当时呢 DJ 是随机来放音乐的，有的是一些比较嗨的欧美流行音乐，那有的是你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当这些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在现场都会觉得莫名的嗨啊，因为你对他太过熟悉，而且歌词也记得非常的清楚， 是， 那么就更会想要了解舞者们究竟是用怎么样的身体语言来表达他们对音乐的理解。 你会发现他们双方的当时已经精疲力尽了，但是一点都没有想放弃的意思，而且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只能够看到他们对于胜利和荣耀的渴望，但是闻不到一点点的呛人的火药味。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真的像很多的评委所说，真的最后胜利的只是街舞本身，而无关乎任何一个选手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也是在最后 battle 大战的时候 DJ 放出的一首音乐，来自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像太阳 40%，在线时1000送200，43家全球一线美妆高倍积分，30家主题餐厅超值优惠，吃喝玩乐购一站乐不停。 金秋十月，北京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园林美景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国庆七天，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欢迎您。

了，各位 good morning，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就是街舞之后，我感觉自己也跳了一场街舞，现在有点大汗淋漓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这档大热的综艺，你是要跟着他们唱一段 hook 还是来一段 rap 呢？ 我觉得 rap 比较适合我一点， hook 就留给你了，毕竟你是中华小曲库啊。 静瑜说的什么都对是吗？ 对，当然这一季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中国新说唱了，其实它的上一季的名字叫做中国有嘻哈，大概是一样的东西。但你会发现这一季的中国新说唱呢，除了阵容更强大，要求更加严格之外呢，整个节目是既紧张又搞笑，氛围呢很 peace， 但是舞台却非常炸裂的感觉啊。 这次的导师阵容有了一些变化，除了去年的吴亦凡还有热狗张震岳继续坐镇之外呢，我们是给潘玮柏新加了一个女性的 partner， 这也是 JM 邓紫棋。 嗯，感觉她的作用跟你很像啊，就是一直唱 hook 是不是？ 唱 hook。 所以呢这一次呢新导师呢是贡献了一些笑点跟综艺感，但是制作人吴亦凡呢这次是非常严格，第一期节目的所有人几乎都在观察着这位吴老师的表情，而且呢算是贡献了整期节目 90% 的表情包。最重要的是他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就贡献了一个词，名字叫做 skrr。 对，那在第一季节目当中呢，大家跟着吴亦凡学会了一个 new freestyle 吗？那这次的 skrr skrr 也成为了一种很带感的表达方式， 是很多年轻人在打招呼的时候都一定加上一句 skrr。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吴亦凡为这一季中国新说唱所演唱的主题单曲，名字叫做天地。 家里不知道飞驰了多少公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我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扑克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有事情天比你，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我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走一步户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江湖人说我不行，路遥知马力，陪我走，陪我闯天地，我从不将就我的命运。

什么东西，从没有学会这样对你，距离产生怀疑让人抑郁，因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应该算是今年中国新说唱的第一首爆款歌曲了啊。当然我们忽略掉的是纳吾科尔的那一首我来自新疆我是儿子娃娃那首歌曲虽然也很好听，但是作为歌来说好像传唱度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哈。 刚刚提到这一季的中国新说唱也是保留了跟去年相似的一个赛制，所以在今年也是有一个明星帮唱的环节的，也让流行跟嘻哈两部分更加的融合在了一起。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也是邀请到了像李荣浩啊、吉克隽逸啊这些已经大火了的歌手。但是在这份帮唱名单当中，有一位新鲜出道的偶像练习生牛长靖，大家也是挺疑惑的，觉得他真的能唱好吗？ 哎，牛长靖，尤其这一次呢，跟他同台竞技的竟然是他的师傅李荣浩啊，双方呢在后台当中呢也有一些交流。那这一次呢，尤长靖以及纳吾科热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飘向远方，是马来西亚歌手黄志明所创作的经典曲目。在这一次呢，尤长靖的高音是非常的空灵，而且在演唱副歌的时候让大家非常的震惊，哇，原来他的高音是这么惊人。再配上纳吾科热非常炸裂的歌词，简直就是燃爆了整个的赛场啊。 这个尤长靖的高音和纳吾科热的快嘴使得现场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和掌声。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在现场 live 版本的飘向远方。 行囊装着对未来的梦想，我和你们一样也来自远方，做着普通的工作在外漂泊思乡。有多少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能改变自己的历史，让父母的压力少一点，每逢过节的时候少不了对父母的那份思念，不能回家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的坚强，他们的梦，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回不到曾经，看不到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的空，还要一直拼命地走着，用尽全力奋斗着。然而这也是我的生活，在梦想之途前行着。拿起了电话说妈妈我还好，我回到了现实继续解决我的温饱。我被别人说好也被别人嘲笑，但从没被现实打倒。这条是飞鸟还是来自地球，生活在张牙舞爪的世界，我要拼到尽头。每天的祷告让我的毅力变得如此宽厚，我要踏着力气奋斗穿破整个宇宙。他们都叫我 Mr. Mark， 不如叫我 Mr. King， 夺走我的皇冠也不敢抢走我的自信。 If you wanna stay with me， 我给你一臂之力，打破僵局最低频是只有我和你。我踏着你的肩膀走在战场的前方，用气场去压倒这 haters 的迹象。不喜欢退缩，因为血腥冷落，一场战争怎么能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我。看王者的战旗在国度里升起，我看见许多双手挥起的手臂，请用尽全力高喊 Mr. P。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哎，发现我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啊！发现我王者的风范现在说给你听，发现我在我的意识里只有胜利没有放弃。 我飘向北方， 方的远征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操，武术上拍片在家里挤压，爬上了也从未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环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继续在灵魂面前必输。 Hands on everybody， 我飘向北方， 你变得如此官方，我要踏着力气奋斗，穿过整个异乡人生，我叫我 Mr. Fox， 我的 Mr. King， 我的王冠也不敢抢走我的自信。If you want

扎根上海第五年，简单生活节首次移师西岸营地举办。在首日演出时间的安排上，梦想舞台和阳光舞台共计十组音乐人的演出时间全部错开。独立民谣音乐人花粥的开唱开启了简单生活节的第一天。简单和弦里唱出简单故事，跻身中国新说唱节目四强的刘伯欣与顽童 MG116 随后轮番登场，用热烈的说唱驱走了午后的疲倦。第二次来到简单生活节的郑秀文在微凉月色下出场，亲自筹划了别出心裁的歌单，不仅有眉飞色舞、值得等经典老歌，更是翻唱了当你老了、追光者等歌曲。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作为首日的压轴，一登场就以一首观众熟知的《找钥匙》将气氛推向了高潮。随后彩虹合唱团演唱了近期的一些新作品，萤火虫、我喜欢等歌曲展现了他们更为清新严肃的一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的新时代，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 向蓝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 唱起来呀，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情不自禁赞赞。 我们的新时代，当你把手走进家门的期待，一千年的情怀让它冲破城。 七年，十四点，火奴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夜少的直播室，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好，我们刚才呢已经为大家回顾了今年的三大超级爆款的综艺，那接下来的这款综艺呢，其实跟音乐的相关性就更加的高一点点了哈。 这就是《幻乐之城》，一开始主打的这个名头非常大哈，实景电影拍摄 ，one take 一镜到底，包括现场实唱，眼花缭乱，有点搞不清楚他们的重点在哪里。 是的，但是呢，这次呢，他们的每首作品呢，都是由唱作者呢提出主题，而导演负责实施的。节目呢是采用了舞台剧的形式来进行演出，用电影的拍摄手法来进行呈现。说实话，如果真的是直播的话，一次性过关还真的挺难的，对吧？ 但是这个《幻乐之城》开播的开场就非常惊艳了，因为节目是邀请到了王菲来做节目的幻乐体验官，所以他在开场也是率先跟大家示范了一下什么叫做无后期剪辑的实时唱演画面。当他唱着《梦中人》，摇着跳着，少女感十足的穿梭在多个摄影棚之间的时候，摄像机将捕捉到的镜头实时切换，渲染出胶片的质感，也真的让大家感觉到了王菲在港片黄金年代的魅力。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这一首《梦中人》。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一次呢，《幻乐之城》的首席体验官呢是叫来了王菲。其实对于菲迷来说，形式之外的王菲本人才是这一档节目最关键的一环。而王菲的出现呢，也确实不会令观众的失望。 这个节目主打的一个卖点其实就是王菲了，所以大家在关注王菲的同时呢，很多节目的一些梗哈，包括周围的一些设置也都是围绕王菲来开展的。 对， 我还记得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位现场的观众特别的开心，站起来了之后告诉大家说：“王菲老师，好激动啊！我是你女儿窦靖童的粉丝。”从那以后呢，呼唤童童来上节目就成为了网络的一个热词。 是的啊，所以呢，窦靖童呢还真的来到了这档节目当中啊，所以呢，让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惊讶。而且在窦靖童带出了他的表演之后，王菲作为首席体验官，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啊，窜上台上，这时候就像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母亲跟妈妈一样啊， 是非常的激动，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好。那在《幻乐之城》当中呢，童童也是本色出演，邀请了他的导演麦子，他非常的明白童童是怎样的一个人，也非常了解他的性格，所以两个人也是合作，共同创造出了一部非常优秀、非常精彩的影片。 嗯， 看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看过都说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听过都说好的歌曲，来自于窦靖童带来的《My Days》。 Sitting by my door, a couple things I can't ignore, and my wiser and my chest of four. Strangers passing by, say hello, eye to eye. Do they think the same things as I do? Oh, I'm scared,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But back to back, there's a shadow everywhere I go. I'm pacing down the street, tracing back to my feet. Is there one place only I would know? I'll escape, leave this behind. I'll chase the world, I'll tilt the sky. It'll take me to the time of my days. I don't feel the need to stay. 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到的是《幻乐之城》的这种体验性，但实际上呢，《幻乐之城》还有另外一个维度，那就是它的音乐性，或者是到现场给大家带来的那种震撼的感受。那么在所有的这种影片当中，我记得当时余德水的主演任素汐是让我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位哈。 对，那在节目当中呢，他表演的是自己对于父亲的追忆，以及自己跟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候，父亲给予他的无限的爱还有安全感，即使是在自己很怕的雷雨天，也因为有父亲在身边而变得勇敢。当时 时现场唱演完毕之后，很多观众都被感动得落泪了。那现场的首席欢乐体验官王菲也是默默地擦着眼泪，足可以见这个作品多么的打动人心。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和老狼带来的《我要你》。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了一下2018年在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当中非常爆款的四款综艺，不知道大家今天是否满意或者喜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些元素啊。 在整个的十一假期期间，早安音乐秀也是给大家送上了非常精彩和丰富的内容。明天我们将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年大热的一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不要错过。 好了，各位，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么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